你挣什么都没用。OK，你没有挣到初地以上，你的阿罗汉都是在变化图。 那延续一下之前问的问题，就是，上次有提到说，我有两种智慧，根本智跟厚德智。那看名相是一个是根本无分别智，那另外一个是厚德无分别智。可是我们听后来我上次问的，就是那厚德无分别智讲的不是没有分别，他讲的是无功用行，任运自在，本位众生应机随他说法。所以这两个名词是一样，但是它的定义不一样。因为如果证得无根本无分别智，记得约师利论还有讲，就是它有六种不现嘛。然后有提到说，在讲根本智的时候，有提到说它是那个摄持即念，可不可以说摄持即念，可不可以讲说就是？佛的第八阿赖耶识，他已经转成清净无垢识的类似阿赖耶识的那个能够摄持一切清净种子的作用，可以这样讲。 摄持净念应该是妙观察智， 摄持净念是第六意识，妙观察智，妙观察智是对众生说法这一方面。所以它是属于厚德智，不是根本无分别智。 根本是厚德智，都是由第六识开始成就，然后他在继续修行中呢，然后把阿赖耶识中的杂染种子全部去除掉。那这个时候呢，第八识、第七识还有前五识。也都转移， 那 所以你不能说根本智是第八识，因为证得根本智的时候是第六识， 他证得真如就是 他是第六识的功用， 就是我所证得那个有另外一个名词是证得最极法境清净等有那个 词，在一开始证得是第六识，那你怎么说到最后变成第八识了呢？对不对？因是第六识开始 ，OK， 所以摄持即念是属于第八识。是属于厚德智的部分，厚德智、 根本智、厚德智都是第六识证得的。第六识先证得根本智，然后从根本智出来以后进入厚德智。你这个时候第八识还是杂染的，第七识随着第六识在因中转，它的平等性质，但是没有什么，没有完全平等。OK， 前五识跟第八识一样。 那之后就从根本智出来之后，全部都是厚德智的作用。 你可以再去根本智啊，佛到最后的时候，根本智跟厚德智已经不分了嘛。 对对，他是一切时中觉知一切。 对，到第五地的时候，就是南圣地，就是可以厚德跟那个根本俱行了嘛。 好，我可能回去要再听一听。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是那个厚德智又叫道种智，